撞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都在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供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这个夏天去哪里？和涂抹艺术教育背上行囊，一起走进山水百里画廊吧，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品舌尖上的美食，在大自然的怀抱下完成绘画创作。夏令营招募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奥迪 Q7 上市特供车，只在奥迪通奥迪，原价102万元，现价75万元起，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奥迪通奥迪6571-8787，6571-8787。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世间孤芳流浪泪摇。风萧萧人渺渺，可以到山中草，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 如果再回到从前，才是与你相恋，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还是热烈以后简短说声再见，给我一点空间。 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实现一个梦。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生活在杯子里的舒服，吹又生风中留不住，享受完成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梦色到尊谢。 九六九听资讯， 从7月10号到10月8号，北京将进行新一轮的机动车车牌尾号的限行措施。在此期间，周一至周五，机动车的车牌尾号限行分别为2和7、3和8、4和9、5和0、1和6。今天九六九则琳带你听资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月宫365实验最近备受关注。在9号，第二批实验志愿者进入了月宫1号的实验舱，接替首批志愿者的工作。他们将在密封舱内独自生活长达200天。如果成功，就将创造人类在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中密闭生存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记者最近从市编办获悉，在去年取消的129项要求基层开具的证明基础上，今年本市将再取消一批证明。 这些证明皆为部门之间互开互要的繁琐环节，涉及低保、社保、医保、结婚登记、申请小客车购买指标、收养子女、申办彩票销售网点、设置医疗机构等等，拟定将取消84项，而这也意味着今后市民办事将有84项内容将更为便捷。为了持续改善空气的质量，北京正在多管齐下压减燃煤。按照最新版洁净空气的行动计划，北京今年将再完成4000整吨左右的燃煤锅炉清洁能源的改造。据北京市环保局7月9号的通报称，截至6月底，北京已完成了1542台、4235整吨的燃煤锅炉改造，提前完成了今年确定的任务量。 触碰你指尖，还

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弦唱记号中。再多是叫不动，再多梦太沉重，不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有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点点和滴滴都在我的心中，虽然已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夜半时分心都爱宇宙，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间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手翻了一个大跟头，从北极转身就来到沙漠。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就感到海阔天空。阿里波的吉他的扫帚，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天上游走，就等于拥有了所有。 哎呀

算说声再见，给我一点空间。 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 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你生我的位子里的书。